是为什么寂寞，我该怎么办，难道继续这样任由自己一天天失落。 更脆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累。 是我能给。 如果下雨瞬间绽放，别强吻，那只是陶醉。日光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是一只点缀烛光万彩夜指着的红玫瑰，爱我不用太多话语词汇，别让我心碎。如果我心碎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就算爱未尽似浮云，情暧昧我只凭直觉，幸福到最干杯太烈也逼出眼泪。是决心才能尝尽爱滋味，坏了也无所谓，爱人何必在乎绝对完美。干脆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海也蛮美，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相依相举双倍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断灭了更能看清黑暗内那些寂寞徘徊。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。 No one but me with gravity. 青蛙都还好吗？风在空中一直绕，云像以前一样高，那些天使和海盗渐渐老渐渐忘了。人鱼公主一滴泪，青蛙王子一把剑，环游世界八十天，远走高飞。从前的从前，很远很远的遥远，无忧无虑的草原， far away, far far away。多活一天，多走一些，吃点苦，吃点亏，无所谓。柴米油盐，苦辣酸甜，淡淡的保留原味。一花一草一世界，一天一夜一朝。

的路途你别忘了，我的祝福记得吗？

沉默不言，怕你说我们之间不该相恋。